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正在有心人，有心有惑人。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 Radio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Hello， 大家好，又回来正在有心人，我是阿蓝， 我是阿晴， 我是阿猫。 今天我们有嘉宾的， 我们请他出来先。 是啊，你 出来啦，嘉宾。 喂，是嘉宾你好。 嘉宾是叫花洒的。 我正想问他怎么称呼的。 我自己啦，不如。我自己介绍。 好啊，你自己介绍。 我叫花洒。 为什么这样的名字呢？ 哇，好长历史喎，你就好长可短。 你强啦，定系弱嘅花洒？花洒弱嘅滴水。 嗱，我谂阿蓝会清楚啲，你问佢点解叫花洒？ 佢口水多过茶，喷噶佢讲嘢喷口水，花洒 咁即系滴噶啦。 可以咁讲嘅。喂，今日我哋想讲一样嘢，就系翻翻嚟就系、是，我想问你细个嘅时候咧，你哋有冇玩？有冇抽过嗰啲 yes 卡啊？ 哇，至愛㗎喎，簡直係學生必備嚟㗎。你冇一張喺手嘅話，你冇使入班房。 即係要廿，我諗應該要23歲以上先至會有呢一樣嘢啦，係咪？係 啊。 以前我都有兩本嘅呢啲，即係嗰啲燙金嗰啲 yes 卡咧， 報 咗喺度。 唔係 我一沓囉。 我好彩入1蚊落去1樓嘅時候，嘩，中啊，咁仲唔自己真係收藏 咁樣幾好彩啊！ 好彩啊！咁 就 我時入2蚊先至得一張嘅啫。 唉、哎，咁蝕嘅， 超蝕啊！真係。 除咗呢一樣，咁你有冇抽過以前嗰啲龍珠嗰啲閃卡啊？ 梗係有啦， 有。 我抽一盒白書啊！ 龍珠我冇喎。 有啊，有啊，龍珠有抽啊。 有啊，我都有啊，尤其是嗰啲閃中閃中閃中閃。 但到而家我都分唔出咩叫閃中閃喎。 就係 你搣咗佢面嗰層入面仲有閃嘅。 仲有張閃卡囉。 咩人會咩問題係咩人會明知嗰支係閃中閃跟住會走去搣走佢等佢冇再閃啦。 唔係可以睇㗎嘛，因為面嗰同埋底嗰個唔同㗎嘛，個 logo。 但我係唔會搣，我從來未搣開。 唔係喎，見嗰張頭髮咁你搣咗佢點炒先。咪 攞教車燙翻直佢囉。 你啲技巧都幾好 嘅。OK 㗎，但我哋今日想講呢個閃中閃中閃呢，就因為即係最近期有一個比較熱嘅話題。 少少過熱啦。 今日都熱㗎啦，已經開始熱返㗎啦，即係陳冠希事件啦。 哦，你講天氣熱添。 係今日都比較熱啲啦，係。閃卡事件各位有冇睇過？ 我問身邊一個每一個人，冇人答我， 只有啲朋友問啊，喂，你有冇新㗎？係 啊， 啲朋友係咁樣問我囉。 通常都係㗎喇，已經有一啲老一輩。 唔係問你有冇睇過㗎喇，係問喂有冇新嘢啊？ 老一輩媽媽級都會問啦。係、真㗎？唔 係，我媽好高興咁同我講，我終於唔勾啦。我終於有得睇呢啲咁嘅嘢啦。 我返去同我阿媽講，我話喂，我媽我啱啱冇人攞到個200多張，跟住我媽同我講：，喂，你咁勾嘅，我400多啦。 400多張咁多啦咩？ 咁 唔係喎， 好多噶啦喎， 好多噶係。 啊 ，sorry， 我勾咗，好耐冇 update 過。 你完全跟唔到個 chain。 我人哋屋企睇啊嘛，因為反正我人哋屋企睇，咁人哋屋企睇，咁佢哋得幾百張。 你個 friend 個 bit 慢咗少少。 慢咗啦，我又唔得閒咧。 同埋，我覺得呢個閃卡呢個咁嘅。呢、這個咁嘅情況呢係完全促進咗公司裏面嗰啲女同事嗰種慾望。 唔係呀，個問題最慘就係呢，拜年啱啱過完年啦，拜年嗰陣時呢，你係同每一家每一户拜年嘅時候， 唔 係 問攞利是啦已經。係 咪呀，你要清楚查完之後呢，唔係話點呀，近排做緊啲咩而家。 招起撥撥。 唔係呀，點呀，你睇咗幾張呀，咁樣永遠都係呢個話題先，一定係。 我經過啲茶樓啊街市，淨係聽到陳冠希三個字囉，不停地聽。 有啲阿姐話喂佢好勁喎。 我真系有试过啊！佢问到你一句系咪好劲噶咁样，心谂冇试过咩？我都睇上，大家都系 喺网上制造，即系就话佢肯定唔系劲嗰扎咯，立场啊嘛， 点嘢做嘅？ 咁讲啊啦，已经系啊，真系鼓励唔到阿晴，终于讲咗出嚟。OK， 嗱，我哋唔理佢究竟系咪短支装又好，点样都好啦。喺呢件事件你睇到之后，即系你比作系你嗱，阿晴你有小朋友噶，有两个女嘅。咁、如果你个女问你，我妈咪呢个讲紧啲乜嘢，你会话俾佢听？ 食紧条咩嚟噶？咁你会点答佢咧？ 咁我谂未会。 俾佢睇到嘅。 但系唔到你唔俾佢睇啦，经过你啲报摊好多啲， 佢冇打格仔出噶嘛， 但系遮 晒 噶嘛。 啱啱我有直接遮住嗰粒点咯，咪就 系。 啱啱好 就嗰条嗰条黑色嗰条棒咯。 佢哋其实系好多都冇打格仔，但可能有啲字啱啱冇遮咗咯，重 要 部位。 要问呢个年纪咯，同埋明嗰个年纪未到。 但其实都好影响啲小朋友，其实 系噶， 系啲小朋友你知道，即系嗰个求知欲好强噶嘛， 系噶会， 系啊会问你，哇老豆佢讲紧啲乜嘢？喂老豆佢做紧乜嘢咁啊？哇， 点解会影呢啲相嘅？你有冇同妈咪影过啊？咁样 咧，但系你觉得自拍呢一样嘢有冇问题先？ 其实自拍系冇问题噶， 我 觉 得 唔好， 唔好影到个样，我觉得可以接受。 其实冇 问题， 我觉得佢拍得好专业添。 咁啊，又要顾角度，又要顾角度，又要影到啊！ 你见到佢嗰啲相，间唔中系有望镜头。 大部分都有 嘅演员嚟噶嘛， 好专业。 但个女主角就冇望，点望太投入啦，可能。 唔系啊， 都 有一个有望镜头， 唔系好多都有啊。 制服诱惑嗰位咯， 唔系好多，唔系喂， 嗰个唔同嗰个硬照嚟。 我见到有一张系由底抄相咯，真系好专业啊！嗰个角度。都幾難得可以拍到嘅， 未睇， 我好想睇， 未睇啊！ 冇理由噶，你睇曬我睇曬嘅喎， 雜誌都有啦。 哦，原來係 就係有好多時候就係我自己未睇過，但喺雜誌封面已經見到，有呢張相出現咗咯，我係咪時候應該要即係及一及咧？咁樣係 update 下自己咁樣 嗰啲。我老細先講啊，話近排啲周刊應該幾熱賣咯。 梗系热卖啦！明明星期一出，平时卖到礼拜尾嘅，我竟然间去到中段啦，已经冇晒啦。 好彩我系，其实我系一个唔系好睇杂志，反正就系见到有呢啲相，咪企七十一门口度丢两下。 但系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呢？就系话，譬如同一件事件发生外国咧，可能会冇咁，即系冇咁轰动啊，即系冇咁， 因为佢哋个态度唔同啊嘛，对 sex 呢方面。 就算我覺得可能在台灣都沒那麼犀利咯。 外國好像有一單是那位有錢女的酒店太子女，其實她都有一個，她之前都是做了這件事。 被人博埋上網。 是啊，賣了給那些。 給錢單不是賣， 即是回談都沒有 啊。但賣了給那個， 做了收費節目。 是啊，都是他們那些。 就是香港究竟是香港的風氣問題啊，還是怎樣？ 風氣不嬲，香港其實 我覺得唔關事啊！我覺得嗰、那個，我覺得基本上覺得個人出名啫。你又唔見上次泰哥咁肯？ 咁唔係啊，學你話齋個酒店太子女都出名噶啦， 出名 不過出名有錢啫， 出名有錢，出名爛蒲啊！ 系啊，嗰、那个系噶， 系咯， 所以佢个下载即系都 OK 多噶，以我所知道， 依家都好多添啊， 多，梗系多啦。 咪就系话，其实呢一样嘢其实系因为香港嘅问题。發生咗喺香港嘅問題， 香港人其實好多人嘅心態都係八卦噶啦，反正就係、是啊、哎呀真係慘啦，俾人擺咗上嚟啊！但係奈何我都要 update 下噶， 唔係啊！你話酒店太子女嗰個會唔會有人遊行啊？遊行 咩咩係咯？陳冠希就係、是、 同佢本身個人嘅 image 嘅問題咯。佢本身都係， 但你有冇上 Facebook 咧 ？Facebook 咧，佢都有一欄就係話，即係強烈要求加拿大遣返陳冠希。咁我覺得好無謂啊，其實。你遣返人哋返嚟做乜啫？ 唔係，同埋個問題，其實佢都係受害者咯。我想講， 好明顯佢係一個受害者，絕對一個受害者。呢啲相你影咗之後，咁真係冇遇過係俾人哋公開咁樣俾人哋喂免費瀏覽啊，免費下載噶嘛。 所以佢今日發表咗聲明係話咩㗎？全力協助警方。 啱啊，應該啊，佢應該要咁做添啦。為得一個佢係可以 告 咯， 係啊，佢。唯一一个可以告佢哋嘅人嚟嘅， 系啊，佢需要咁做，一定要咁做添。如果唔系嘅话，何止七八张啦、啊，而家。 咁你觉得对社会有咩影响？而家咁样讲法， 我觉得个风气好似影啲相， 咪就系嗰啲小朋友，唔系应该咁讲，嗰啲女明星可能喺我心目中，佢嗰个形象已经唔同咗啦，一定。 其实我有时觉得咧，香港即系好似好保守，就系、是、因为佢越保守，跟住啲人就会越八卦，越八卦就越去揾，越去揾就越揾越多啦。 揾到少少蛛丝马迹，已经觉得好轰动啦。 跟住就喂，我有新相啦，睇 下。系啊。 好多都系噶啦，你有话不如我去你屋企睇啦。 我有新剪卡啊，你睇唔睇啊？ 我新嘅追女仔方式嚟噶，可能系、啊、有新相嚟我屋企睇下。 睇完 我哋影翻辑啊， 唔系 嘅， 好简单。 我部相机专业过佢嘅， 唔系好简单一样嘢啫嘛，就系、是、话如果一个你唔识嘅人，喂，其实好多噶，其实网上面有好多直头录喺短片啊嗰啲，系咯，好多嘅都。 唔会系咁噶。 但因为呢一单嘢之后，就发现咗系好多人掟晒上网咯。 多， 但系陈冠希跟住就好多地方去都，但系唔系佢嚟噶，出咗嚟嘅效果。 你好明显地好努力啊 吓，都系啲人仔俾。 果然系每晚都喺度 po Fox 嗰啲。 我咁做系唔会 BT 嘅，嗯， 我 系唔会 BT 嘅。 OK， 跟住 share 俾啲朋友啫， 我都冇做人哋 share 俾我啫。 OK， 反正朋友流传啦，都系。 系咯， 都 系 fans 先俾你睇啫。 系咯， 咦，代价嚟喎呢个， 即系好多都系咁样噶啦。你话佢哋嗰个影响就系嗰啲 artist， 即系阿娇好明显就系我一路 twins 出嚟。 嗰個好純情， 我覺得阿嬌係真係好純情。 唔係，但係其實佢係一個最勇敢嘅女人咯。 勇敢咁多個受害者， 第一個企出嚟講，反而調翻轉，我又好唔明白點解啲人要去退出娛樂圈咯。喂，我影我嘅，關你鬼事啊！ 但係功德啊，你明白變咗？ 點功德化？ 影響咗佢哋自己心裏面嘅印象。 女神咧，明白？可能我有啲人咧，咪真係好似中意劉德華嗰個咁樣嘅、大佬，即係嗰個國內嗰個女仔，中意一個偶像，追到一個黐線嘅地步，又或者真係已經係 太沉迷啦。 係啦，好沉迷。 咁其實根本上嗰個係嗰、那個女仔係有少少問題嘅。 但係亦都唔排除有好多人都好沉迷一個 artist 嘅，真係。你影響咗我嗰個 女神，咁我哋係咪首先呼籲啲人唔好太沉迷先？ 基本上係噶，你睇所有嘢，做所有嘢，你都係飛機，你都可以咁沉迷啦，日日打啦，身唔係 ，sorry， 而家成日打飛機 OK 喎， 我想講神虧，會虧噶嘛，係咪先？你都唔可以咁樣做， 唔係日日打可以係嘛？一日幾次唔得咋係嘛？ 日日打都 到你真係要實戰，實戰嘅時候冇得用噶喎，你 變氣 你攞得太多貨出嚟賣啊！你明唔明啊？到你真係實戰嘅時候， 冇貨 賣，冇曬貨，唔好意思。 古方有個流傳就話咩嘅？古方有個流傳話咩一世人得嗰兩 公尺啊嘛，跟住如果你預知咗之後，就唔知喺邊度嘔翻出嚟。 但係我好似問過啲醫生朋友，又好似唔係咁樣嘅喎。 反正你到50歲、50歲、60歲，你都冇諗住仲有貨賣㗎啦，係咪啊？ 哇！ 我 有啲賣到㗎， 唔係個機會再賣， 唔 係 一個問題，點答啊？ 唔係個，我又第一，我又未去到嗰個年齡啊，唔知嗰時我有冇貨賣啊，係咪先？咁但係， 咁你想唔想嗰陣時有貨賣先？ 既然 你不如其實我想，你用得多唔多？ 你用咗幾公升啊？ 多唔多啫？ 預知得多唔多？ 投資都 OK 噶啦， 投資呢個差唔多冇曬啊！ 我一直都係一個好量入而出嘅， 食幾多隻蛋白， 就出開幾多？ 咁啲人而家 成日聽人哋講呢啲量入而出， 好量入而出，同埋咁既然有人要攞，咁我一定俾啊嘛。 我通常都是量力而為咯，我冇想入量入出，你入啲咩咧？可唔可以教下咧？大家唔使要偉哥噶啦 ，OK？ 蛋白咯，咪就係蛋白咯。 你吸住中係咪量入而出啊？ 你點啦咁？ 燒我相信係唔得。 咁咩得咧？ 固本培元啦。 我相信係唔得啫，我唔知點樣先為之得。 咁你每日你都要，即係你頭先你話量入而出，咁你都要話翻俾啲聽眾聽，你食過啲乜？ 你點入咧？ 乜噶嘛？ 入啲咩貨？出啲咩貨咧？ 出啲咩貨唔使講噶啦。 出啲咩貨唔使講啊！但係至於入 多要少啊嘛。 冇啦，一般人我諗食飯都得噶。 都可以嘅，你既然咁样答得咁求其咯，嗬？ 咁唔通我 冇理啦？ 咁依力多，咁应该唔关事啊！我相信有 多啲群， 多啲群咯， 多啲蛋白质食蛋啊！ 好惨啊！呢个嘉宾， 冇咁讲，冇咁讲，大家讨论一下啫，唔好咁 讲。上得嚟讲就预咗要还啦。 因为好难得咧，即系我哋嘅节目系请咗一个男性嘅嘉宾上嚟啊嘛，即系更何况你我哋即系第一个嘉宾添。 系 益咗你啦， 真系欢迎你啊！ 俾面啫，俾面， 俾面，俾面，俾面。 我讲系我俾面你 嘅，俾面我啊，系 嘅，够啦， 够啦，够啦，够啦。咁即系好啦，咁到翻而家嗰啲陈冠希今日出咗嚟啦，闪卡事件啦，系咪告一段落咧？应该要。 其实告唔告一段落？ 其实告一段落咧，应该晨早应该告一段落噶。问题而家啲人系唔想放过佢啊嘛。 其實而家係降温咗， 降温咗， 真係呢 你要明白，唔係你要明白香港人嘅心態就係、是、你一日唔死，我都想睇到你死。呢個係好典型香港人嘅心態嚟噶嘛，即係你喺街見到撞，好簡單，你喺街見到人撞車，你唔會睇下個司機有冇事嘅，淨睇撞車啊，哇有冇死人啊，有冇死人啊，唔見白車嘅，但係你冇人去報警。 有，你唔好講到香港人咁衰。 哇！我親眼見過啊，見到個阿婆俾人撞到成個飛起咗。 成班喺侧边睇，我净系讲 好明显， 有冇人报警？ 你有冇报啊？ 跟住我话有冇人报警啊？其实我已经系最排行入去，竟然同我讲冇。 咁你做唔做嘢？ 咪跟住报警咯。 OK。 都算你有啲良知， 都算你系一个人。 但系个香港人好多人嘅心态系咁样噶嘛？ 唔系，其实系 点解嗰啲人要不停喺度追嗰啲杂志啊，不停要追？点解我要话俾你听，我有几多张相就几多张相啫？话题嚟噶嘛？我唔同你讲，我有四百几张，我落到去查，我仲有得同阿泽嚟个三姑六婆亲。 我都唔俾答啊！ 我都 系 三啊几张，三啊咁 样。系咪你嘅意思啊？你同你阿妈讲，阿妈我有二百几张啊，阿妈就话有四百几张。 跟住你悭啦。 系咯，咁好啊！我哋转头翻嚟再讲啊。 O K， 间见。 上啊上啊，快啲上啊！抽边喂上啊！哎呀， 老豆，你有输嘛？ 唔准讲书啊，衰女！ 咁点解人哋可以讲书，我又唔可以讲书啊？ 你边度听翻嚟啊？ 我讲紧嘅系 Mobile Radio 嘅《风花雪月》咯，咁人哋够讲书啦。 想知道今周有咩新闻，有咩趣闻，请留意收听我哋 Know Your World IT 时事杂志。 全城熱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咦，点啊猫，你做乜跳上个电脑台度啊？喂喂喂喂，做乜搞我个 mouse 啊？ 哎呀，大啲啊，你咪鬼阻住我上网啦！你做乜鬼嘢踩我个 keyboard 啊？ 咦？Mobile Radio， 哦，原来你想听逢星期一晚嘅 You Pat Pat。 Tommy 成日见到你好鬼闷啊，啲其他主持去咗边啊？ 咁你想见边个啫？ 各有各节目做噶嘛，我哋冇乜机会一齐聚一聚。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一次过见晒咁多个 Mobile Radio 节目主持人啊？ 咁犀利？ 唔好嘈啦你哋，哎呀，就咁啦，每个月嘅最后尾个礼拜五就搞个茶聚聚一聚啦。 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见下我哋实力派嘅主持人呢，就可以上嚟茶聚啦，亦都可以分享各节目嘅心得，或者探讨任何嘉宾问题都可以嘅。 想知道详情，每个月你哋去返 forum 睇就会知道时间地点㗎啦。 报名啊，记住啊。 又返嚟我哋嘅节目啦。 第二 part。 Action！ 哦，咁我想问下啦。你哋有冇试过自拍啊？ 我冇。 我知哥， 花洒咧， 唔系你嘅自拍定义系乜嘢先？ 自己影自己咯。 小木，我要影大风景咁样。 即系当然，梗系有一啲 床度，你意思 系比较 sexy 啲嗰啲嘢咯。床上运动我未试过，自拍一啲好 sexy 嗰啲相就试过。 咁我哋头先讲过啦，话譬如可能自拍咁样啦，介唔介意？即系觉得有冇问题啊嘛？自拍。咁而家我哋讲个系冇问题噶嘛？ 冇问题。 咁即系，但系我哋管理要好好管理啦，系嘛？ 要保管啲相， 即系电脑坏咗唔可以拎去影， 唔可以 拎去整。 电脑坏咗唔可以拎去影。 发生有冇事？ 你搵个电脑嚟影嘅咩？开住个 webcam 喺个厅。 够啦，够啦，冇影嘅你，冇避开你话题啊。 有 影嘅你去拍， 系咪 movie 定咩？ 攞出嚟鉴赏下得唔得？ 定系唔系？系咪好似？ 我已经好安全，好安全地咧，系一影完揾部 D C 影完，睇完即刻 delete 咗佢。 点解啊？ 因为嗰时我影嗰时系讲紧 漆黑一片。 唔系，佢唔会漆黑啦，漆黑点影啊？ 唔得噶， 状态唔够好。 一来影出嚟，一来影出嚟又唔好，影出嚟又唔靓。 系咪状态唔好，所以 delete 咗佢？ 系咯，我讲个状态唔好。 系基于嗰阵时，因为我拍嗰阵时咧，系嗰阵时兴紧泰国嗰单嘢。 边单咧？ 泰国。 你冇睇过泰国咩？布吉嗰 哦，有啊， 好耐喎。 你系咪布吉嗰条片冇睇过啊？ 睇过，睇过。吓， 布吉嗰条片嗰阵时咁。OK， 你睇完嗰條片你有衝動去想拍條咁嘅片，拍完之後同樣地都驚有一日被人逼咗上網。 哎呀，我影相就冇拍短片 啦。 咁你影相有冇除晒衫先？ 有個影完睇完就 delete 咗佢囉。 阿晴冇試過，阿晴 冇喎。 哦，我即系我自拍我都会系咯，即系除咗衫，当然啦，有嘢遮住啦，好 sexy。 即系如果有着少量嘅，我都会 keep 住喺电脑嘅。 点为之少量先？成块布咁样冚住嗰啲叫少量。 嗰啲嗰啲 嗰啲叫做 spa 咁嘅嘢咩？ 即系点样讲啊？你有啲角度你可以影到好靓，但系你完全系影唔到你，可能即系露三点，你完全睇唔到噶嘛。 即系嗰啲我就可以 keep 住咯， 系嗰啲可以 keep。 但如果除晒又影到样嘅话，就唔会 keep。 即系如果坏电脑就拎去烧啦，拎个 hard disk 去烧噶咯。 喺屋企放火添啊，翻翻工喺个厨房度叉住佢喺度烧， 唔系好似啲阿婶咁样烧影相。 唔系 ， 但我觉得系如果唔系有今次呢单嘢，啲人系唔会咁醒噶咯。 其实调翻转呢一单嘢，你会觉得佢系即系其实佢系。自己留住線影啫， 係啊係啊， 佢其實唔影響到人噶，但係個社會嘅回應係迴響係好大。 容許我同阿陳冠希講句説話，我相信佢咧拎佢整嗰時咧係絕對 delete 咗嘅。 嗯， 我 真 係 佢先知啊呢啲， 呢啲先知，因為一般嚟講都會。 佢部六電腦如果真係壞咗，佢點 delete 啫？即係都著唔到機 好多人拎電腦去整，唔係因為部電腦壞先拎佢整噶嘛。我想 upgrade 都會拎佢整噶嘛。 佢 拆咗個 hard disk 啊嘛，唔係咩？ 拆咗個 hard disk 點 upgrade 咧？ 叫佢个 hard disk 系唔可以俾佢咯， 因为你唔俾个 hard disk 人就唔使整电脑啦。 系啊，因为其实你就算 format 咗嗰部机都好啦， 都 会 喺翻 度咧，都会喺一啲 corner 位噶。你系根本上你 delete 唔到噶，唔可以完全 delete 咗佢。其实都 因为好简单，一个好正常人整电脑嘅心态，就系、是、每一个人整电脑第一件事都会首先将嗰个电脑还原翻几个月之前。 嗯， 咁理论上你铲咗嘅 software， 曾经装嘅 software， 全部会自己弹翻晒出嚟。呢个系吓我哋伟大嘅 Windows 嗰个人发明出嚟嘅嘢嚟嘅。 O K 啦， 一个漏洞嚟嘅， 一个系 漏洞， 你唔系谂住咁样用噶嘛？但系如果我系整电脑， 但系啲人 会将 佢发扬光大， 我唔觉得佢会系有咁精密地去铲咗佢咯。诶，呢样嘢唔好拗啦， 太深入啦呢啲， 系啊，都唔清楚， 要当事人先知。 我觉得闷咗咯， 唔系，同埋调翻转，佢哋留住线影啫嘛，你话我错咩啫？ 翻嚟，我哋讲翻自己影相， 完全唔错噶。所以我真系中意，喂，我唔同你影，我中意同阿陈冠希影，你吹啊？系咪先？ 吹唔着 ，OK？ 可能自己同另一半嘅时候影翻啲亲密嘅相，我觉得可以嘅， 系可以噶 ，OK 噶。 但系当然啦，我想即系。糾正翻一啲即係青少年啦，就係、是、你哋成日可能覺得，哇！你睇下嬌嗰個屋企鮑魚 嗰罐， 係啦，幾咁黑咁樣。咁我就想講就係、是，其實有幾多女性話俾你聽，嗰度一定係 pink， 係粉紅色噶。邊個講噶？你哋睇 A V 睇四隻睇得多得滯， 都唔係一定要 色 咯。因有一隻啊， 咪 就係話， 我想話 可以查過查咗個支嘢之後，咪可以令到你嗰啲顏色咪變翻粉紅色嘅。以前係查 lip， 即係查唇、 貨嘴， 係啦，貨嘴啦，貨 lip bikini 嗰啲位啊， 係啦，都係噶嘛，即係咁樣啫嘛。但係即係有即係有啲 即係其實因為佢係人體嘅黑色素去唔到噶嘛。 係啊，其實唔係一定係。粉紅色噶， 即係睇到睇冇評 我想問個問題，咩、 啊、 人會特登走去查裏面粉紅色咧？ 唔知喎，啲貪靚 有需要人 嗱，有啲人咧就可能就係嗱，點解有啲人會特登去整翻嗰個處理膜先？就係、是、因為想話翻俾人聽，哇！我 有需要咯， 係咯，有需要咯。即系我嘅第一次系俾你啊，各样哪样点样都好啦。 佢系查完即刻变粉红色噶，定慢慢变噶？ 可以即刻变噶， 系 嘅 咩？ 系啊，你查完之后，你试下查个嘴，一查完之后咧，你 唇彩先可以嘅， 两只色嚟噶啦。 咁我使乜查佢？查唇彩咪得？ 系咯，查唇彩咪得咯。 佢嗰啲可以越用得耐咧，令到你个唇色咧真系变翻咁 pink 噶嘛。咁粉紅 一查就可以變，你私底下 同埋其實個問題就係咁咯，你 A V 嗰啲女咧係剃毛噶嘛，係 啊， 一定會有剃毛呢一樣嘢嘅，但係喂。佢冇諗過俾你睇㗎嘛。 唔 係 咁 套 㗎嘛，人哋套嗰啲就話要剃定啫，係咪先？業餘㗎啫嘛，唔需要。 即係呢樣嘢要糾正返㗎，唔係咁樣㗎，唔好俾你哋睇開嗰啲四仔，俾你哋誤導咗囉呢一樣嘢。同埋即係對嗰幾位女士都係一個好唔公平，無啦啦俾你咁講，點解啫？ 嗯， 睇就俾你睇到， 睇就睇唔到咁 样评论。 只不过佢哋嘅知识比较，即系可能佢哋见得少咯。 唔系，就系、是、因为我哋喺度讲紧，就系香港嘅性教育系零。 系啊， 系零，完全系零嘅时候，咁我靠啲咩得？即系靠啲咩途径？咪就系上网睇咯。 嗯， 你可以睇啲咩四仔咯？仲有啲咩睇啊？冇噶啦，咁你四仔嗰啲拍戏出嚟，拍出嚟梗系咁样噶啦。 嗯。 完全佢有咁嘅需要，会特登剃定毛啊，查定嘢啊，咁样令到自己激好啲啊，咁样。 系啊，所以真系要提醒翻你哋啦。 嗱，咁你都试过不少女人啦，咁你觉得阿娇正唔正常咧？即系你经验丰富啦。 你 我又未至于，我又真系未至于到佢咁考究佢系咪粉红色啊？系咯，啲毛整唔整齐啊？ 有冇即系梳下佢？ 我喺度谂紧，即系其实呢啲单嘢，我觉得佢陈冠希劲咗啲咩咧？ 嗯， 佢好得闲，即系同埋我相信佢系一个好有情调嘅人嚟嘅。你谂下，要氹到一个女仔肯俾你影，吓、啊、再加埋都真系唔系唔愿意咁影嘅。你一定系要好 romantic 去到某一个情操你先会影呢啲咁嘅嘢啊！ 唔系有啲人会话 即系一般，即系一般我啲草根嘅人士真系埋位就舐咁就系噶啦，期限运同你前奏 都冇已经得闲，真系好部相机啊！ 你前奏极都，就算你唔赶领都咪我当你半个钟好未？佢搞咁大坛嘢，我谂冇两个钟都搞唔完啦。 可能有专业咧， 要 set 机啦。 可能净系 set 晒噶啦， 影完都攰。 揿个掣系啊，佢嗰啲可能铺到。 我谂都真系玩成晚嘅，真系啲嘢都。 唔系有啲人话啲女主角可能饮咗酒啊，或者俾人迷咗啊咁样啊嘛。 咁我谂又唔好谂到咁样。 但反正我觉得佢哋影系。 唔关你哋事咯， 即系对我佢唔关事咯，所以我觉得又唔会话迷，咁迷只不过可能觉得，我觉得唔好将所有罪名啊推晒落男。 总之佢都系自愿影。 有样嘢就系、是，其实好欣赏佢哋就系、是、呢、一样嘢咁私人嘅嘢，俾你哋公开咗，顶我仲要即系俾 你 哋系啦，仲要去面对你哋嘅传媒又好，你哋各即系香港市民 咁多人 系啦，个个都有，即系仲要出嚟同你讲 say sorry， 系要俾你哋围 ，OK， 系啊。但佢係要企返出嚟講囉，有陣時如果 唔需要同你解釋，咁佢講緊呢係佢哋自己嘅私生活。 係啦，比作係你嘅話，可能你死十次呢，死咗十次啦，真係。我完全覺得係呢一樣。 我覺得今時今日佢哋受嗰個壓力呢，係完全大過啲俾人強姦仲要想停嗰啲嘅。 係㗎，全世界都見到。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見嘅，我第一次睇呀，係我個 friend 問我喺美國㗎。佢同我講：你有冇睇《明星風雲照》咩嚟㗎？佢就嚇、你有冇睇啊？你等等，因為 send 條 link 過嚟啦，已經係美國嗰個 friend send 俾我先知道咗呢一樣嘢咯，係即係幾咁大件事先得㗎？去到嗰啲地方，唔係香港， 唔係全球嘅全球性㗎啦，呢樣嘢已經 係啊！佢哋仲 唔係就喺香港啊？ 仲要佢哋日後嘅生活咧，仲要生活落去㗎嘛？佢哋係咪先？ 冇嘅，其實我覺得香港人好善忘下嘅。 每一年嘅大事回顾一定有咯，你放心。 娱乐大事回顾啊，娱乐。 仲要啲男士们系珍藏咯 ，OK， 一定会咯， 梗系啦，嗰几个。 两睇啦，我觉得净止男士嘅，女士都有嘅。 唔系，我睇完惨晒咯。 我谂下，阿陈生都唔少女 fans 嘅。啲妹妹仔諗啲咩，我咁相信而家今时今我哋呢年纪諗唔到嘅，我话俾你听。 我完全諗唔到啊！我唔系，好似嗰个又唔系我，我做咩要 keep 住啫？ 系咪先？ 系咪先？我做咩要 keep 住啫？我又唔系里边嗰个女主角。 咁讲翻自拍啊， 自拍未影过咯 ，OK 噶，我赞成噶，冇所谓噶，自己欣赏啫嘛。 咁好啦，有朝一日你部电脑坏咗，你会点咧咁？ 坏咗 ，sorry， 我系将嗰啲相咧系冇过落部电脑度噶。 咁你摆 ？Me too。 摆喺个手提电话度咯。 仲危险？ 咪系咯 ？No， 摆喺手提电话度，因为我个手提电话有一啲系即系譬如平时咁样睇相咧，你哋睇唔到噶。 要入 password。 要隐藏咗嘅嗰啲。 隐藏咗都 out 到出嚟。 系冇问题啊，冇问题。 我想话俾你听，知唔知咩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反正嗰啲相咧就唔系唔见得人嘅。 即系我觉得系啦，系啦， 系啦。 我覺得真係千祈，我覺得千祈真係冇擺喺電話度 咯。即係調翻轉，譬如可能影咗一啲咁樣嘅相，即係你可能都係留住線影嘅，即係諗住。咁但係， 但唔會 你點樣去保存咧？ 曬咗佢咯，曬咗佢最安全，仲要自己曬，唔好俾人曬。 O K， 咁屋企嘅設備都要好完善 啊。 唔使，而家 你要自己晒埋，第一系就即系有咯， 打 相啫嘛， 打印相嗰啲， 依家嗰啲 系啊，我有啊，你使唔使啊？ 我都有啊， 都好啊，嗱嗱先， 系咯，我有啊，帮你啊，三 L 四 L， 太难用啊， 三 L， 你将个 file send 俾我，我帮你晒， 点解要俾你啊？ 我唔掂啊，发晒你咁样唔得，话俾你听， 即系总括其实。 都系会影噶咯，我哋大家都， 即系其实我哋都会睇，亦都会影， 系啦， 一样噶啦，其实呢啲心态。 而家更加啲细路仔更加会系咁啦。 因为喺网上面我听到一个咁嘅 feedback， 我觉得佢讲得好啱。试问边一个？试问边一个人冇谂住？反叛过啊，啱唔啱先？ 每个人都有反叛嘅时间。 有啲人就系、是，我你反叛，你想反叛，你反叛唔到。有啲人就系、是、我反叛咗，你唔知。而呢单嘢只不过系佢反叛咗，又唔好彩俾咗你知啫。我觉得系。 而咁啱佢又出名嘅， 咁啱佢又出名喎。咪其实唔出名都一样噶啦，讲真。 唔出名嗰啲你唔 啊泰国嗰个都唔出名。 好短时间。 泰国嗰个短时间。 真系好短时间。 泰国第一单啊嘛，因为香港人嘅第一单啊，系因为真系第一单，所以咁而佢就因为佢系一个大明星。 咪同埋之前有个短片女星都有传过噶，但系都冇呢一单咁大单。 哇！呢单 就红红 涉及太多人啦，一嚟啊， 同埋红咧嗰啲，你明唔明啊？大明星嚟噶嘛？ 再加上我哋香港警方嘅办事能力，真系将件事基本上就将佢谂住唔扬， 发扬光大，发扬光大，将呢件事发扬光大咯。 你有冇见过一啲人踩啲咁嘅，我会开记者招待会啊？ 咪最大件事一样嘢啊！其实我哋嗱，你有200张，我有400张，其实我哋 target 系100张 ，OK， 1000张，警方已经揾到1000张啦，我哋冇理由。 即系大家有个目标去追啊！即 系我未储齐1000张闪卡啊，咁啊， 闪中闪中闪中闪 啊！而最大问题系你系好难，你好难去 停。黑马咁打。 点解你会停唔到？就系有人话俾你听有1000张。 冇错。 但今时今日得400张。 系。 咁你每一日就会有人问你，你追到个230。 其实都系传媒炒作啫嘛。如果唔系传媒，我都唔会知道呢单嘢。亦都唔系传媒嘅话，我亦都唔会知道。咦，原来有啲短片流咗出嚟。是不是八分钟的那些短 片，好像昨晚多人添，好像几个女主角， 好像昨晚新闻卖就说捉到个在韩国定台湾。 台湾 就 upload 条短片，大家即刻今啊睇完嗰个新闻，大家 就即刻去做嘢啦。 去做嘢咦条短片出咗嚟咯，快炒。 是咯。 即係嗰個我發覺那個你想去求知欲係反而係传媒俾返你去求知。因为佢话俾你听仲有几多，又啱啱出咗啲乜嘢，即系等于有出咗个袋你去买啫嘛。 即系所以以前有一个，即系有啲古人就系话，一支笔可以令到你生，可以令到你死。 以前都唔觉得香港人咁中意 upgrade 啲时事嘅，呢单嘢之后就觉得原来个 我都唔明点解要上 A1 咯。 系啊，真系完全唔明白点解系 A1 嘅，系呢啲娱乐新闻 仲要枕住过年都系 A1 OK。 对佢 keep 咗咁多日嘅热潮啊，未退过，系依家先红。 佢今时今日就嚟上 Times 噶啦，我觉得佢呢单嘢 系啦。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 系啊，冇错。 我哋下次又见啦， 好啦， 拜拜。